从来容不得旁人有分毫染指之意，古今多少兄弟相残都是为他而起。我若不领命，金上自然还会委派他人。我本意是要让破军归附朝廷，携此功劳向金上死谏，恳求他将你封个亲王，衣食无忧地度过后半生，也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卢蛇夫插嘴打断郑提督：“好一个弑君谋主、拥立旁支的忠臣！只是你的燕王皇上并不信任你，不但派遣右公公做监军，又派胡大人率领锦衣卫暗地里监视你。你这番苦心，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 郑提督面色一沉，喝道：“住口！我自与我家太子说话，你这妖人死到临头，如何还敢多嘴？你若是将佛岛与妖僧来复的事交代明白，我还可以放你一条性命。” 蛇夫背对着郑提督走到弥勒巨像下，伸手抓住插在上面的玉玺黄金角，说道：“ 我当然会告诉你们，在你们讲话这段时间，里面的信息都已传输干净，只待我主降临。” 郑提督问道：“你说什么传输？”卢蛇夫抓着黄金角慢慢转动，一边说道：“ 既然死到临头，就让我讲给你们听听。武则天从显照大师那里得到了帝王之珠，做了皇帝，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计划所在。你问我和来复和尚是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和显照是一样的人，我们无处不在，潜伏在世上诸国君王身边，或是国师，或是阴阳师，或是主教。显照大师又使武则天建立佛岛，又令他以为输送高僧大德万人于岛上，自能感动弥勒降临，赐他永生之寿。可惜呀，在他输送了9999名高僧之后，就驾崩了。” 剑门问道：“那第一万个人莫非不是和尚？” 剑门看看周边老僧们的幻影，想到方才蛇夫要杀死自己的举动，确信自己猜得不错。蛇夫捂着嘴又是一笑：“ 太子殿下果然天资聪颖，原本显照大师预定的第一万人乃是被贬为庐陵王的中宗李显，可惜武则天并未等到奉献亲子那天，显照大师功亏一篑。我等在诸国皇室苦苦寻找了数百年，才派遣来复到你父皇身边，劝诱他将你作为这第一万名祭品生下来，并加以悉心调教。你父皇从小教你背下的经文，其实乃是召唤我主的献祭咒文。 你们骗了我父皇，还骗了我。”剑文的两个拳头紧紧攥在一起，他没有想到自己甚至连出生都只是为了当做父皇的药引子而已，自己的存在似乎本就是个错误。他想起难产死去的母后，也许那也是由于来复施展的邪术造成的。蛇夫将黄金角又转了两圈，忽然又对剑文说道：“ 你父皇的贪欲强过我们见过的任何一位帝王，这也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最后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们所有人都是在这因果律之中的人，你是，铜雀是，七杀是，还有这位鲛人公主，你们的命运早在几百年前就定下了。显照大师用地位和长生一步步诱导武则天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东方， 从迁都洛阳开始，放弃西域远征百济，直到建立佛岛。他自以为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长生，实际上却是在为我主效劳。还有你的大明朝，为何都城会从凤阳变更成东方的金陵？你还不明白吗？建文听到背后当的一声脆响，那是铜雀手中的小铜雀吊坠落地的声音。七杀祖先的波斯帝国，还有铜雀的百济王国，竟然都是武则天被愚弄的牺牲品，这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所有人的人生竟然都在被一群神秘人玩弄着。咔吧一声，卢舍夫似乎把黄金角转到了头。随着这一声响，弥勒巨像身后出现了五彩的曼陀罗光环，光环旋即分散成千百条色彩斑斓的光环飞向天空。苍白的天空像是被拉下一层黑色大幕，从天顶到地面，将原本白茫茫的空间变成完全的黑色。颂唱符号之声也被悲鸣所代替，来来往往的老僧们的幻影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团青白色的鬼火。腾格斯吓得张大了嘴，抓住哈罗德的肩膀，捏得哈罗德哎呦哎呦直笑。铜雀环顾左右，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铜雀说道，我等之前所见都不过是幻象，其实这9999名老僧早都被害死了，留在世上的不过是生前幻影，如今所见的这些鬼火才是他们的真实模样。紧盯着弥勒巨像的建文率先看到了更为恐怖的一幕，金装的弥勒巨像随着黑幕拉下去，被褪去闪光的金色。组成弥勒的并不是石头或者土木，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形容枯槁，身体已经变成酱红色的人。建文揉揉眼睛，恐怖的景象并未消失，反而更加清晰。那是成千上万老僧的身体被堆积在一起，堆砌而成的佛像。老僧们如同地狱的恶鬼，呻吟咆哮着。他们的身体被紧紧固定在一起，只能伸出双手，企图抓到些什么。黑幕过滤了妖术造成的一切幻象，将恐怖的真实展现在众人眼前。蛇夫放下了挡着脸的袖子，正提督细长的凤眼愤怒地闪过一阵杀意。蛇夫的真实面容与来复还有变异后的先帝并无区别，毫无人性的脸上几丛触须从口鼻蠕动着伸出，眼睛是金黄色的。蛇夫说道，这些老僧应当未能成为召唤我主的人柱感到幸运，更何况我主赋予了他们永生，他们活了数百年，至今尚未死去。正提督手中的双剑再次发出嗡嗡的鸣叫，他咬着牙说道，这样的永生还不如死了的好。人柱大佛身后的黑幕显现混乱的漩涡，这漩涡比大佛还要庞大，从中伸出许多粗壮的触手。建文仰望着漩涡问道，这是什么？卢蛇夫又习惯性地用袖子挡住了嘴说道，这是我主深渊之神在现世的具象化，我们称他为海王。其实你们在来到这里时见过他，只不过见到的不是全部，漩涡和雷暴都是海王大人的触须搅动出来的。还有这佛岛之所以会偏移，也是因为被他驮在背上的关系。 是那个东西，建文感到不寒而栗。他想起在佛岛外围的七个龙卷风中看到过黑色的怪异触手，原来竟是这东西的一部分。蛇夫运用空间转移的妖术，竟将它从海底搬了过来。海王的触须足足走了半刻钟，身体才从黑色漩涡里爬出来。它长着类似鲸鱼却狭长得多的身体，背生倒刺，头顶和口中都长着粗大的触须。如果用铜雀的座鲸蓝须弥做比较的话， 海王至少有30个蓝须弥那么大。海王庞大的身躯走了许久，才完全从漩涡中出来。他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引起一阵不小的地震。建文等人几乎都站不住，连郑提督也后错了半步。海王没有手脚，却像蛇一样把半个身体直立起来，触须从口中乱纷纷地伸展出来。卢蛇夫说道：“ 海王原本是万年前生活在南海海底的抹香鲸之神与霸王乌贼之神，他们相互缠斗，后来终因力竭死在海底。两者的力气缠绕着尸身，经万年不衰，是以我教众用深渊之术将两者集合而成海王，作为我主降临此世所用的身体。现在只要将太子献祭，我主即可降临，附身其上。” 说着，卢蛇夫走向海王，他的身体与海王相比只如一颗米粒大小。他高举双手，咏唱起怪诞的咒语。海王低下头，张开满是尖牙和触须的口气，伸出长长的触须将他卷起。见闻见蛇夫似乎是要把身体作为海王的饵料，惊愕地喊道：“蛇夫，你意欲何为？”被触须卷起的蛇夫回望见闻，面色如常，仿佛他奔赴死亡是一件异常轻松的事。“ 我等教众为深渊之主而生，在这世上活了数百年，如今我主即将降临，我身留于世上又有何用？不如用来增强海王法力，以迎接主临。”“ 但是你岂不就死了？看不到你的主降临，你为此而生又有什么意义啊？”“ 这很重要吗？” 蛇夫说完了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被海王的触须卷入口中，直到被吞入喉咙，还能听到他呵呵呵的笑声。吃掉卢蛇夫的海王似乎精神大振，他仰天发出低沉的嘶鸣，声响犹如火山爆发。在嘶鸣之后，他眼珠转了几圈，最终定在剑门的身上。海王后倾了一下身体，卯足力气在地面滑动着朝剑门飞扑过来。郑提督如白鹰一般飞起，手中的娥皇女鹰快如闪电，将海王大张的口中伸出的触须砍掉一寸。海王痛极，又伸出头上更为粗壮的触须来抓郑提督。郑提督踩着他的嘴背跳起，双剑十字切下，将触须斩为三段。见暂时阻止了海王的进攻，郑提督朝剑门喝道：“ 快跑！” 腾格斯抱起身体虚弱的妻里，又提着哈罗德的脖领子跑出去好远，小娇女也跟着跑了出去。只有铜雀跑出几步，回头一看，只见剑门还站在原地没有动，望着9999位蠕动的高僧组成的弥勒巨像。“ 我的太子殿下，你怎么不走啊？” 铜雀过来要拉剑门，却被剑门甩开。那边郑提督和海王又斗了一个回合，被切掉触须的海王扭动身躯，伤口处很快又长出了新的触须。剑门呆呆地看着巨像说道：“他们在喊叫。”铜雀急切地说道：“ 那是蛇夫他们的妖术，你跟着我快跑就对了。”“ 不对，他们是在喊救命，他们是在求我救他们。”剑门朝着巨像走了过去，铜雀也不想再跑，他似乎是有些相信了剑门的判断。那边郑提督和海王几番交锋，缠住了海王的攻势。只是海王虽说每次交锋都会受伤，伤处却会立刻长出新的触须，倒是郑提督几番得手之后，显然速度和力量都弱了不少。他本指望剑门能趁这段时间赶紧逃走，却见剑门反而朝巨像走去。此时海王在地上快速滑动，又朝郑提督冲来，郑提督只好专心应付，无暇多想。剑门走到巨像前， 组成须弥座的众僧朝着建文伸出干枯的手臂，他们的眼窝里都没有眼珠，口中没有牙齿和舌头，耳朵也被割去，可知生前受了多少磨难。建文想着，这些高僧以为自己是为救天下尘世苍生，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被骗到这佛岛上，谁知这里等待他们的却是地狱的折磨以及邪法对他们身体的控制，他们的修行反而使他们的身体成为制造人柱祭品最好的材料，以至于永在此处无法转入轮回。想到这里，建文忽然觉得心中一阵悲悯，泪水止不住地掉落下，他想起被邪法控制的父皇，想起难产而死的母后，想起自身的坎坷命运，巨龟寺老龟的话又在耳边回响， 痴儿还未开悟，得诸而未得法，可见缘法尚未亲至。 剑门默念了几遍，只觉头脑中灵光突现，似乎明白了老龟的深意，自己体内这颗海藏珠内中嵌着一枚沙粒，看着最是不起眼，其功效又是把别人的伤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般毫不利己的功能，难道我得此珠缘法自然，竟是为普渡这些老僧？建文想起了许许多多在书上看过的佛经故事，莫不是牺牲自身成全他人，又想起到达佛岛时给七里讲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故事，唐三藏大彻大悟后肉身躯壳顺河而去，从此成了无用之物，自身这副皮囊与其被人争来争去，又何如拿来救人呢？被腾格斯扛在肩上的七里挣扎着抬起头，他看到剑门对着被困在巨像内的老僧们伸出了双手，七里用尽全力大喊， 不要啊， 剑门却如同没有听到，双手继续缓缓伸向老僧们。听到这声喊的郑提督累走神，被海王的触须重重拍在右腿上，腿竟一时麻痹了，他强忍疼痛挥剑砍下拍向自己的触须，剑门的手只是与一名老僧接触，便只觉得全身如同过电，先是酥麻，然后是传遍全身的疼痛，这疼痛远超过为贪狼治伤时的痛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剑门反复默念这句话，索性全身贴在了老僧们中间，几十只手把他牢牢抱住，几十只手变成几十把钢刀刺遍他全身，9999名老僧精神的痛苦源源不断地传给处于最下方的老僧，传入剑门体内，每位老僧生前所受的痛苦以及几百年来被施加的妖术都被输进剑门的头脑中，9999张扭曲的面孔一张张被呈现在剑门眼前，他闭上眼感受着这痛苦，老僧们痛苦的面容渐渐舒展，化作了平静安详，但剑门渐渐麻木了，过度的疼痛令他失去了肉体的感知，自己的灵魂也在与那具肉身躯壳分离，连接两者的似乎只剩下七里、铜雀还有哈罗德和腾格斯细若游丝的呼喊。忽然剑文的脑海中响起9999名老僧们整齐划一的诵经声，他感到胸口发烫，有什么力量在源源不断地将散布他全身的痛苦吸走，那是什么力量啊？剑文闭上眼，他感受到了那股力量的源头，是一粒小小的沙粒，藏在他胸中海藏珠里的小小沙粒。佛经上说，构成世界的是一座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四大洋、日月，为一个小世界，1000个这样的世界为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